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早上起来你看到大雾了吗？ 应该说今天中午起来我看到大雾了。 你这是起得太晚是吧？ 但我确实大吃一惊，把那个窗帘一拉开，发现那个能见度特别低。要说我住在我们大通州哈，今天一看新闻说通州那边的大雾今天算是比较严重的。 是是是，今天的东部和南部的雾特别浓，像通州、大兴、顺义、密云都是大雾的橙色预警。其中大兴和通州的雾据说是最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不足100米， 也就能看见我们家前面那一栋楼那一栋楼在前面有一商场，就已经完全消失在茫茫的雾色当中了。 我们家是靠近朝阳的东部，离通州很近， 就是长营那边呗。 早上起我出门的时候，我说红绿灯呢？ 看不见信号灯了都。 对，然后把车的个雾灯啊，然后都开开，我发现有些司机可能知道开雾灯哈， 是 有些车司机可能没找着雾灯在哪儿。 新手司机啊，可能咱北京大雾天这么大的雾，其实也不是特别常见。 没错，家住通州的欧先生就说有一种行走在迷雾里边的感觉，前边50米的红绿灯都看不见，跟我一样嘛。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寂静岭是吧？ 啊，那不是那个那英唱的那首歌吗？ 你说的哦，你说的那个哈、啊， 我说一个歌词嘛，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等等等等，就是这个。 你知道这首歌是一首老歌吗？ 这好像是原来那个315晚会的主题曲啊，是吧？ 我觉得你能知道老歌，而且知道它是315晚会的主题曲，足以证明一件 事。上岁数了，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 你看你看，咱俩还是很默契。 你要再聊就聊到乾隆白菜了。我跟你说， 根据气象资料分析呢，冷空气已经在路上了啊，预计明天傍晚到后半夜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别跟我学啊，就别洗车了。受其影响，20号后半夜到22号有大风和降温天气。那么据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介绍说，这一次冷空气的总体强度不及立冬前后，就是上一次那次寒潮，但是也是实力派。说我国大部分区域的降温都在6到8度，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武汉。据说呢，像北京的气温有可能会降到10度以上哈、 哇， 还得小心。另外，预计本次降温之后，寒意将比较持久。11月下旬、12月初，冷空气将开启一个叫无限连机模式。 什么就是一轮又一轮。 什么叫无限连机？你知道吗？ 就是一直砰砰砰砰砰来。 您可以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 好，我说下半句，在我们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下角有一个点赞的标志啊，您找的那个小手比心就可以无限连机给我们点赞了。默不默契？ 多默契， 是不是？哎呀，反正就。不是，不是忽悠大家给我们点赞。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您多多支持我们节目嘛。 你看，你看多好，我们两个主持人虽然有这种摔门之嫌疑，但是还是很默契的，是不是？ 我们顶多摔个笔。 嗨，反正据说天气越来越凉，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早上起出门的时候就有大雾，这两天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咱及时增减衣服，对吧？ 没错。我觉得就别减了，这下周寒潮都来了，大家赶紧增衣服吧。包括如果您家那羽绒服还没有倒腾出来，也可以备。上了哈， 关键的问题在你知道什么时候捡衣服吗？有些单位有些人家啊，屋里暖气特别热。 哦，这倒也是有这种情况。 尤其有些单位它倒不是暖气，它是那种中央空调，那个热干热干热，燥得慌， 就是屋里得放个加湿器好一些， 是吧？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就来聊聊您家的暖气片是什么样的。您单位有没有暖气片？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屋里多少度啊，温度怎么样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接下来我们来说正事儿哈。家住通州大运河畔的宋立国今年50岁，过去啊特别喜欢喝两口， 喝点小酒。 哎呀，熟啊。 哎，这不喝两口还能喝两口饮料吗？ 哎呀， 一般这后面的代指哈，都是代指的酒类吧。 那你喝两口吗？ 我不太会喝两口，不太会喝酒。 哦，就是一年可能也就喝两口。 主要是我觉得酒并不好喝。 嗨，那你喝它 喝不惯。 反正人家是特别好喝两口， 嗯， 跟朋友们一端起杯，经常喝着喝着就到后半宿了。不过打今年秋天开始，邻居们发现宋立国好像变了。早上起来7点多下弯下楼遛弯的邻居看见就挺纳闷 啊， 哟，老宋啊，起这么早啊，昨晚上没喝呀。 连邻居都知道这老宋好喝两口啊。 哎，老宋是这样说的，说都约好了，哥几个呀一起肩不走去，瞧，这是我的新爱好。于是得意的打开包，里边装的可不是酒瓶，是一台专业相机。 哟， 原来啊，因为经常过量饮酒，宋立国和好几个大哥啊，老大哥身体都大不如前了。大伙儿一商量，为了健康啊，该培养一些新爱好了，哎，也该培养一些新习惯了。说通州这几年好几个公园啊，人不多，景特美，为了健康咱该培养新爱好啊，然后适合健步走。老宋的孩子一听这话，那肯定特支持，谁都希望当爹的少喝点，是不是？然后就买了相机作为礼物，让老宋健步走的同时记录身边的美景， 特别好哈。 哎，在宋立国的镜头里边，运河、花鸟、森林、健步骑行的男女老少应有尽有。说有的时候拍到好照片啊，比喝酒那个劲儿还来的劲儿好呢。 就是这个我稍微能够理解一些。 哎， 就我曾经哈年少无知的时候买过一个后大个的单反， 哎， 还配了一个特沉的头，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刚买相机那一段时间，买了好多什么摄影教材，然后天天就想背着那个特沉的单反去公园里 拍 一个 花，拍照 片，拍个草。现在想想其实拍出来的也不是什么顶级摄影大作，但那个时候心里特别有满足感。 哎， 还回来专门学 PS， 哦， 学 Photoshop，学什么 Lightroom， 哎呀， 那些图片修理， 哎， 也不是那个那叫什么图片 修 图软件吧。 哎，当然总之美哲是一学霸，就是好学，对吧？ 您这大帽子给我扣上，我觉得下面是不是又要来问题了呀？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 这个没问题。 行行，那行。 啊，要说哈，老宋哥几个最喜欢健步走的公园，当属刚刚建成1年多、总面积达到1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一进去，那镜头就咔嚓咔嚓咔嚓找个不停。 嗯， 说您想到不？就这地儿啊，过去那是东方化工厂。 哦， 作为土生土长的通州人啊，宋立国连连赞叹说，这化工厂连摇身一变成了大公园。 嗯， 在宋立国所在的单元里边啊，除了好喝酒的变成了好照相的，还有另外一件新鲜事儿，就是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啊成了骑行大军， 低碳环保出行。 哎，楼前的停车场里边好几辆小轿车啊都在车位里边闲赋，只有到了周末全家出游的时候才难得的发动引擎。 嗯， 哎，这边刚刚参加完工作没几年的95后张博伟就住在老宋他们家楼下，说单位和家呀都在大运河畔，走河边的绿道，风景特别好，还不堵车，只要天气允许，不冷不热，我都骑车。 嗯， 今年双十一，张伟博还选购了新的骑行服和头盔，说我还琢磨着要换辆新自行车，跟美哲一样啊，周末的时候去潮白河那条绿道逛逛。 我要说还真的是没什么自行车，现在要骑车出门的话一般都是用共享单车多一些。 不是，你家属的那个不是骑自行车骑得特别好吗？ 嗯，那倒也是， 啊，家里人都是这样。 嗯， 啊， 包括咱们同事你看有很多主持人，大家也有骑行小组嘛， 嗯， 一到周末休息的时候， 哎， 大家穿上骑行服戴上头盔， 嗯， 然后去各个骑行的线路， 啊， 好好的放松休闲一下， 都挺好的一件事情啊。 嗯， 当然了，像美哲这样好摄影的，有专业设备的， 哎，可以拿上相机去公园啊，景点啊， 哎， 咱也溜达溜达。 哎，没错，甲级装备、丁级水平没关系啊，继续可以拍出好照片来。 那怎么了？大家不都是从丁级水平开始练起的吗？ 啊， 你要是拍个一年两年，那没准我们也是能用丁级设备拍出甲级水平 呢。哦，呦呵，真厉害！ 美好的愿望吧。 哎，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暖气片。您家的暖气片长什么样？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 您乐什么呀？ 留白。常不来，一来了之后就想念小美，说一天听不见小美的声音就想得慌 啊，很喜欢小美。 哎，谢谢您啊，谢谢您支持我们节目，谢谢您支持我啊。 哎， 天马行空说了，其实刚才说到那个主人公老宋不是喜欢喝两口吗？ 嗯， 就说其实现在大家的酒桌文化也变得越来越好了，就是、 哎。 在吃饭的时候聚餐的时候再也不劝酒了、 哦、 想喝多少您随意，当然我们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 嗯、 这小酌怡情，那喝大酒还是伤身、 嗯、 千万要注意嘛。 美哲经常在酒桌上练各种各样的开口呼啊，专业课 什么呀 啊，你没练过吗？ 我们在酒桌上开口呼啊啊，干嘛呀， 哥俩好啊 那叫什么划拳是吗？ 啊，对啊， 什么五魁首 啊你看你看 六六六，不是，我是看电视剧 你真干过 我真是看电视剧学的 是吗？ 你看《红楼梦》里就有那种片段、 啊、 你真的你回去看看去，我这个人爱读文学名著， 没看过 我不会啊，我不会，再次澄清。 那刚才谁说一套一套的 来看其他朋友留言、 哎、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拍各种各样的，就是如果您在我们聊天室里边您可以发照片，够三级以后啊，如果没关系您不够级别的话，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发的照片我们也能看见哈。 嗯， 水镜说我们家暖气片长这样，直接给我们拍来一张照片，是一个老式的暖气片 哦， 啊，这个不高，然后呢特别的密，散热效果其实一般。 那现在一般都是什么样的？ 现在的暖气片是张伯荣他拍来这种照片， 嗯 啊，就是客厅的模样，感觉特别舒服。就是比如说他有立管哈， 嗯， 有那种1.5米的， 嗯， 1.8米的，更高一些。 那现在这个暖气管子它的材质一般都是什么呀？ 我还真不知道。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住老楼、嗯、那个时候暖气管啊就有点像铁的，外面还会刷那个银漆， 也就是那银粉一样的， 对，银粉一样的漆、嗯、然后呢每年冬天快供暖的时候你就能听见那个管子里的水哗啦哗啦有了， 哎 你就知道离供暖机不远了。 是是是、 嗯、 关键暖气片啊每家啊首先装修的时候风格得想，就是装暖气可能是早就是装修之前就需要想好的，跟风格不一样，包括你厨房什么样卫生间什么样好像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区别。 是的， 对吧， 嗯，包括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都采用了地采暖的方式，比如像我现在石家庄的家和北京的家都是地采暖，所以很久都没有见过 暖气 片了。那个小的时候啊真的是家里有暖气片，我爸妈就会把我第二天要穿的那个外套，对，袜子什么秋裤、 嗯、 什么 都放暖气片、啊 哎、第二天能暖或者上身也挺好的、 嗯、 这都是大家原来取暖的一些回忆吧、 哎、 你比如说李凯老师不经常说吗、嗯、那个什么暖气上左边烤鞋垫儿， 那是炉子， 馒头片儿啊，炉子， 对， 那 是炉子。 现在这个更早了是吧？ 对， 这个炉子 现在平房都没有、 嗯、 平房都是比如说这个清洁能源，比如燃气啊、 哎、 或电啊，直接改成了这样，所以早年间那个炉子是越来越少了哈、 嗯、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家里边的暖气片什么样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说一个让人觉得特别暖心的事儿啊， 还是暖气啊？ 这个暖气是给我们取暖、 啊、 但有时候一些暖心的行为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在寒冷的冬季也特别暖哈。11月13号在856路公交车上就发生了暖心的一幕，一位坐着轮椅的年轻女孩想要乘车、 啊、 这个公交司机、乘务管理员还有两名热心的男乘客啊，就路也不是路见不平啊，就主动伸出了援手、 嗯、 合力把这个女孩抬上了车， 就是轮椅是吧。 嗯，这样一个暖心的举动是被路人拍了下来、 哎、 引得了大家的点赞。记者根据视频的信息就找到了这位热心肠的公交司机，他叫做何赛征。11月13号上午10:28，他驾驶着856路公交车从昌平兴寿北站开往南彩汽车站方向，行驶到牛栏山站的时候啊，他就注意到路边有一个行动不太方便的女士坐在轮椅上朝这个公交车挥手。陪在他身边的呢只有一位年轻的女士。何师傅见状赶紧把车停稳，停稳之后呢又立即从驾驶室一侧小跑到车辆的后门，和乘务管理员一块儿啊把这名坐在轮椅上的女士连人带车一块儿往车上抬。抬上第一层台阶之后，何师傅明显感觉有些吃力， 这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车里啊有两个男乘客， 哎， 特别仗义，主动说我们来帮忙。哎，四个人终于合力把这个女士抬上了公交车。要说这位坐在轮椅上的女士也觉得特别的感谢，啊，说谢谢您，哎呦，看把您这裤子都给弄脏了。但是何师傅说呢，没事儿，应该的，您要到哪站啊，下车之前您跟我说一声。何师傅把女士安顿在座位旁，也叮嘱她要拉好轮椅的刹车，注意安全。这才回到驾驶位继续开车。当车行到顺义医院站的时候，两名女士准备下车了，何赛征又和乘务管理员一块儿把轮椅抬下了车，而车上的乘客也都被公交司机和乘务管理员乐于助人的行为所感动，大家纷纷竖起了大拇指。但是呢，让何师傅没想到的是，他这样一个行为就被站台上等车的路人用手机记录了下来，而且上传到了网上，引来了大家的点赞。就有网友朋友评价说啊，虽然看上去这是一件小事儿，但是这些好心人的热心举动让乐于助人的正能量得到了弘扬。面对大家的赞扬，何师傅也特别的谦虚，他说，我只是做了一件自己应该做的事儿。你说咱的公交车它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只要看到乘客有困难，它也都会主动上前提供帮助。 真不错啊。当然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光是这个司机啊，售票，然后包括我们的乘车的好市民，都是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当然最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这个856公交车是哪个样，就是哪款公交车啊。门口像我们大一路是不是他们有那种，就是那个平台 是不是有一个 设 施是专门可以帮助 轮椅上 有困难的， 它就是能够弄得特别平，然后你推着上去，然后它就跟那个什么就能抬上去。包括像北京2号线的地铁，原来不是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加装了好多那种，因为没有那个升降机，就是没有那个垂直电梯啊，都靠那个直接有轮椅有需求，我还见过人家打开过一次， 哦， 也挺方便。 是啊， 可能就是使的不多，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些设施用的不多，之后可能有一些业务生疏哈。也是希望北京以后的公交车都能够提供这样的，比如说电子服务，对吧？ 这叫做无障碍化服务吧，方便更多的朋友，尤其是身体行动不便的朋友，可以安全放心的出行。 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暖气片，您家暖气片长什么样啊？卫生间的、厨房的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设计啊？用过几款暖气片？最早的暖气片长什么样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像蓉蓉姐说，我们家的暖气啊是80年代的旧暖气，父母说最讲规矩，装修的时候物业规定不让换暖气，别人家都换了，我父母就坚决不让换。守规矩 是吧？不知道大家那个您有没有给我们拍来一个照片 啊？ 想看看长得什么样？ 就是那种老式的 老式的暖气 的那种哈。当然话说回来，现在装修基本上都换，因为暖气是这样，就是你只要不把主管道动了。然后其他暖气片位置啊，因为有些暖气片那个管道安排的不知道，就跟那个燃气一样，它设计的特别的匪夷所思，反人类的设计。 所以有的时候吧，大家要自己在家里改暖气，最好也和物业商量一下，看看您要就是想换的那个暖气合不合乎标准。 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现在暖气不是什么难事儿。 金豆豆说，我们家的暖气片就在窗台下面，冬天啊我在上面铺个垫子，就是我们家猫咪的暖床。人家是一爱猫人士啊，家里养了小猫。 你暖气为什么好多都是放在窗台底下呢？ 不知道呀，但是确实好多户型都是这样设计的。暖气为什么在窗台底下呢？不知道，我们家地暖，确实没见过这样的。 你想，你开窗户的冷风进窗户之后，第一件事情先被暖气加热了。 真的是有这样的考虑吗？ 对呀。 哇，好聪明啊！ 你初中物理没好好学吧？ 这跟物理确实有点关系 啊。那你说一个屋子里边冷空气和热空气哪个在上面，哪个在下 面？当然热空气在上面 啊， 冷空气在下面了。 你怎么知道呢？ 就比如说哈，咱们俩一块坐地铁，我的这个呼吸道的空气应该比您就热一些 哦。 是吧？ 行，你个儿比我高，了不起呗。 那也没那么说。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然后像8398说，我们家的暖气片是新型的，买房子的时候更换的大厂家的产品，不错，挺暖和的。 挺好哈。Mario 说，我们家没有暖气片，这个壁挂炉式采暖，不需要暖气片。 是，也是地采暖。 是吧？应该是一样的。 哎， 全年都是早点问了一个问题，说家在南方没暖气，直到来北京上大学才接触到暖气，那大概是你们学校吧？ 我们学校确实都是有暖气的， 啊、 宿舍肯定有供暖 的。对啊，说寝室里边的暖气就是那种银色大铁疙瘩， 哎，对 对, 对、 有好几大片，我们寝室有六片。到了冬天热度刚好，有的寝室不知道为什么装了十几片，哎呦，那热的是开窗户降温。 为啥不同的寝室装修标准还不太一样啊？ 房间大小不一样吧。 不知道您是一位男性还是女性啊？像我们女生宿舍传媒大学的话应该是六个人一个屋、 哦、 男生宿舍是四个人一个屋，但是也许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安排， 就是男生少是不是？ 男生少，因为男生是那种下桌上床、 哦、 就他那个桌和床是连成一体的、 嗯、真好。 但是我们女生就是上下铺。 我们上大学， 我们女生宿舍比较热闹一些。 我们八个人一屋， 哦， 然后就连个柜子，就有个小柜子，然后也没有那种桌子。 没事儿，没事儿，你这人多点，冬天挤挤暖和。 反正我们那年代上大学就确实艰苦一些哈。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暖气片长什么样啊？最早的暖气片和现在的有什么区别？屋里多少度啊？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讲个贼哈，这个盗窃电动车的电瓶。倒完了之后啊，没拿回家去， 那放哪儿了？ 藏起来啊！ 藏哪儿了？ 我告诉你啊，特别匪夷所思。朝阳区亮马桥附近呢、啊，彭女士停稳了新买的电动车， 嗯、 细致的罩上了一层车衣，而后放心的离开了。20分钟之后，那彭女士这个看到的时候就发现，哎呦呵，电瓶没了，赶紧到朝阳区啊分局麦子堰派出所报警。彭女士说：“警察同志，我刚出去办点事儿，电动车的电瓶就被偷了。 你说这才20分钟， 哎，所以呢，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啊，就展开了走访调查。事发的时段监控显示啊，彭女士刚停好车，就被一个陌生男子瞄上了，远远的这个看着彭女士离去的背影，这男子大步走向了电动车， 嗯， 掀开车衣，拔下电瓶，拎向旁边的废弃井盖 啊， 掀起来丢进去。”盖紧走开， 合着把人家那个电瓶扔到井盖里了。 哎，井里边了，一波操作那是镇定自若。据这个最后他被抓了啊，这个李某交代，他作案之后啊，都是把这个电瓶藏在附近的一个井盖里边。 嗯， 为什么这么干呢？打算夜深人静人少的时候再转移。 所以这井盖里头只是一个暂时销赃的地儿。 哎、据说我人家警察叔叔说，好多贼偷东西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在公交车里边偷钱包，那时候早年间哈，都是偷你钱包的人迅速转手。 嗯， 就是你发现背后这个人可能偷我钱包了，你翻他身上是没有你钱包了。 哎， 就是他最快速度就给转移了。 他们这都属于团伙作案。 哎，这估计是一个人也是这么想的。我先给他藏井盖里边， 是 吧？你找不着，我也没有啊，你找不着都。但是结果有监控，目前李某已经被朝阳分局依法行政拘留了。 所以有的时候千万别玩这个小聪明哈， 哎、 这个伸手必被捉嘛。 没错。另外，我们也想说，人家彭女士做的也挺对啊，就是罩上车衣，把车停在一个有监控探头的地儿。 嗯 啊，这样避免这个有时候找不着人、 哎， 也是一个挺不错的办法。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再来跟大家说一事儿哈，11月17号下午、远在河南的娄先生接到了北京交警的电话。接到电话之后呢，他终于吐出了一口恶气，说那个变造车牌在北京连续交通违法，导致自己被迫替他交罚款的人被昌平交警给抓了。 啊，到底怎么回事？听着， 我跟大家说说 啊， 娄先生人家在河南哈、名下有一辆豫 P 牌照的启辰牌小客车。 什么什么？哦，豫，河南、 河南的牌照是豫嘛，是吧？ 豫 剧的豫啊。前段时间呢，他在年检的时候发现车子的记录当中出现了一起在北京的交通违法。 嗯， 那娄先生就纳闷了，我这车一直在河南本地开，我压根儿没去过北京，这怎么回事呢？但是啊，当时着急年检，娄先生也没有详细查验，赌心的把本不是自己造成的交通违法给处理掉了。 什么什么赌心的？ 就闹心嘛，这 out 嘛，明明自己没犯错、但得替人家背罚款。 哎呀，这是 为了过年检嘛，没办法， 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是啊，但是时间不长，娄先生又发现这辆车又在北京出现了交通违法，这就让他急了。这显然不是一个偶发的情况，而是自己的车呀 被套牌了。 嗯， 娄先生赶紧向当地的交管部门报案。民警通过调取车辆在北京的违法记录，发现的确是他的车被套牌。这个监控记录照片显示啊，违法车辆是一辆江淮牌的 SUV 小客车。 嗯， 除了车牌之外，什么车辆的厂牌啊、型号啊，压根儿对不上。 你瞧， 为此呢，当地公安机关把套牌车号定为涉嫌套牌车辆，录入了公安车辆的信息系统。此后呢，娄先生车名下的记录，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是越来越多。要说这个就套人家牌的那车哈， 嗯、 开起车来肆无忌惮，天天违法。 哎， 这今年11月初呢。这辆套牌车曾在一个路口连续多天因为逆向行驶违法被拍。 嗯， 他一度想干脆自己到北京，我来抓这辆套牌车得了。 哎呀，这个屎盆子都扣自己脑袋上了。 这个时候呢，咱北京警方也对套牌车的违法轨迹和行驶规律进行了摸排，确定啊，司机最近正频繁出现在昌平区安四路小汤山到丽水桥一线。到了11月17号下午，昌平交通支队沙河大队接到了相关的线索，这个车子呢，在昌平区安四路温哥华森林北郡附近出现了，而且很快找到了这辆停在路边悬挂着玉 P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八啊一个车牌的车辆。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呢，司机并不在场，但是民警啊一眼就看到了车牌尾号八。是一个号牌贴， 哦，就是那种网上 买的， 网上买直接带磁力的。 对，它那个后面有一个磁性哈，你可以随手把它贴上，然后也可以随意把它拿下来。 别做广告了，你。 对，这是违法行为啊！这违法行为，强调一下， 说的就跟你卖似的。 不是， 啊、 我这是跟大家解析他的犯罪手法。 嗯嗯嗯， 那个。以史为鉴是吗？我们不能学习啊。而拿下这个号牌贴之后啊，民警发现它的真实尾号其实是一。 哎， 民警呢就根据车辆信息查询联系上了车主王某。 哎，就是他其实这个牌子还不是完全的假牌子， 嗯， 这是号牌贴贴的，还能找着 他改了一个数， 哎，还能找着自己原牌。 这个王某到达现场之后，民警就向他出示了其驾驶变造车牌车辆被监控拍下的影像证据。你说法网恢恢啊，面对铁证，这个现场这种违法事实以及监控影像证据，王某对变造车牌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嗯， 为此呢，民警依法扣留了他的违法车辆，他也将受到罚款5000块、驾驶证记12分， 嗯， 并处15天行政拘留的处罚。而他套用其他车牌造成的交通违法，也将受到交管部门的依法处理。 哎、 也就是人家河南的娄先生，那不能白白背锅、嗯、是不是？ 关键的问题，他自己也开的一个河南的车。 嗯， 老乡见老乡，不是两眼泪汪汪吗？ 怎么还坑老乡呢？ 真是， 这 是 既违法又缺德。 哎，另外我觉得就是他刚才说到有好多一天哈， 嗯、 多次的逆行的这个被拍的现象， 连续多天 是吧？就是属于他一旦把牌子做了一些伪装，套了别人牌之后，很多司机都是觉得自己胆大妄为， 嗯， 对吧？就是我能干好多原来想干不敢干的事儿， 就肆无忌惮了。反正你也抓不着我，要抓也抓别人。 对，当然我个人认为哈，这种违法行为不光是给你被套的那个车带来了损失，不过当然后来你还得还人家哈、 嗯、 最大的问题是你给在路上同时空跟你出现的人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哎， 你想你逆行，你超速、 嗯、 你走什么自行车道 啊 这些谁走在旁边谁被你撞了都是倒霉， 是啊， 是不是？ 而且也是对自己的这个交通安全不负责任嘛、 哎、所以遇见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更严格执法一些。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的暖气片长什么样哈，早年间和现在有没有区别啊，然后呢曾经换过没换过等等，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四白乐说我们家的暖气啊能调节温度 哦， 很好用。 嗯， 我们家那个暖气只能调节大小， 就是这个供热的， 就是我们家那个 热力的大小， 就是你把水关上。 嗯 啊，那不是集中供暖，全是水嘛。 啊，是是 啊，你把这阀门关上，这组暖气片就不热了。 嗯 啊，这样来调节温度。 要能调节温度，其实也挺好的。 那不是成空调 了？你比如有一些那个家里头集中供暖也没法调温度， 啊、 它供的特别好。其实有时候 关上呗，把暖气片。 对，就是关上，或者你开窗通通风也行。 啊、是吧， 但是最难受的是，你冬天出门之前、 嗯、 已经把什么羽绒服啊、靴子都穿好、嗯，然后呢，你就坐在门口等车的这几分钟， 啊、 就浑身都是汗。 啊，为什么呀？ 因为热呀，家里热呀，供暖特别好嘛。 哦， 你又没法调温度， 就是赶紧出去。 所以有时候 拿着大衣出去， 那不是容易感冒吗？我就习惯，反正在家穿好了之后我再出门。 是是是，穿戴整齐。 对，主要是不想让司机师傅 等。久等，哎，真好。北极光说了一个特别好的事儿，我就是暖气。 哎呀，这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哈。就是大家现在谈恋爱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呢，有一些人像中央空调，就是对谁都暖和。比如今天对， 不是这是好词吗？ 反正有点不太好。但是您这个暖气要只对一个人暖，那 不是，我觉得人家北极光不是这意思吧？就是说他自身就是容易发光发热那种。 哦，我想多了、 啊、 是吗？ 就是你怎么老往那方面想的你？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一个听过那英唱《雾里看花》的老主持人，怎么老这么幼稚呢？ 不是不是，我就是想起来了这么一个说法。但是确实有一些人，就是人家那个火力特别壮，冬天手脚也暖和、 哎、特别好。 哎，挺好挺好挺好。 张伯荣说，还是老式的铸铁好啊，结实不容易坏。你说那样式美观的新式暖气片，用几年就得换。家里有人还好，不然漏的哪儿哪儿都是水。哎，暖气片漏水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儿，尤其是新买的暖气啊，在第一次供暖剂供暖试水的时候，一定家里边得好好留人， 得留人哈、万一出现点问题可以及时修补一下， 哎，赶紧换。 微微的胖胖说，印象当中家里最开始用的是蜂窝煤炉取暖、 哎、 长长的烟筒，会用煤炉烤馒头片儿。没过多久呢，就换成了铸铁的暖气，用了很长时间。现在家里用的是地暖，不仅空间面积变大了，而且更有利于室内家具的摆放。 哎， 而且地暖呀更加暖和。我觉得人家说确实哈、你很多地暖呢，因为没有暖气片，你就不用考虑这个暖气和家里的风格是不是搭档，是不是搭调的问题。 原来我们家暖气它风格还能忍。最大的问题是那个柜子，而且那时候也不流行什么全屋定制，都是你从商场里边买的尺寸都是固定的 现成 的 家具， 然后你往家里边一摆，就发现这暖气片太碍事儿。要不然就占地儿嘛，就是本来我那柜子能摆一个稍微更大更舒缓的一个，结果因为暖气片你靠那儿，而且吧它靠那儿之后它还烤那个柜子，木头的嘛，它 容易变形啊， 容易变形，容易开胶，各种各样的问题。 确实你说咱北京房价也不便宜，这一平方米能省下来， 但是因为有暖气片，有些人家的暖气片我看也做的挺好看的，颜色就是过去都是那种铸铁你说的银粉 啊， 后来有那种乳白色的暖气片管 就好看多了、 哎、然后后来还有什么粉色的蓝色的、哦、啊，然后上边还能挂个小框。 哎，你说我要不满意自己家里暖气片的颜色，我是不是自己也能改个色什么的，这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吧。 你这样，你买一格德墨汁，然后蘸着毛笔你往上刷刷。 我们家是地暖，我谢谢您啊。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来聊聊暖气哈。您家的暖气片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曾经用过什么样的暖气片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右下角有个点赞的这个 小标志， 哎，小标志哈，欢迎您可以联机是吧，然后给我们点赞， 谢谢大家啊。大忙人建军说以前的暖气我觉得挺好，虽然不好看哈，装修之后我们家的暖气安装了各种颜色的、 哎、 你看看还真是能改色啊、这厅里的只有厅里的是白色的、用后我感觉好像还是白色的比较好一些， 白色比较好搭，就跟穿衣服一样 百搭，什么黑白灰啊、 哎、 它不是很跳那个颜色、 啊、 所以和什么样的家具风格啊 是是是 都比较能这个搭起来 啊。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粉丝群哈、啊、就是如果您想加入我们粉丝群的话也可以加入哈、啊、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啊，这个公众号里边加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在粉丝群里边发了一张美哲照片，穿了一身白衣服， 但是现在大家加群应该看不到 啊， 因为收不到之前的信息、 哦、 但是已经在我们粉丝群的朋友们可以往上爬个楼啊、应该能够找到那张、 就是、白色衣服其实比较百搭的衣服。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我其实平常笑起来没有那么憨，只有李凯老师这个抓拍技术吧，我真的是，我一看那不就是一个铁憨憨吗？ 谁说的？ 真是把我这么机灵的一个小女孩拍的，哎，算了，不评价了。 有吗、 哎？再评价，我觉得离摔门确实不远了。FM 美美说，我们家是新房，刚刚住了6年，是地采暖、 哎，真好。 卫生间呢有挂在墙上的暖气片，白色的，家里特暖和。冬天啊，这供暖之后能到24到27度。穿秋衣就行，睡觉只盖薄被。我那天看我们家已经29度了， 29度， 所以你知道我每天就是穿衣服出门的时候哈、 啊， 我真的是就是忍呐、 哎。你下回啊，在穿衣服出门之前，你给我打一电话。 怎么了？ 我跟你谈谈工作。 让你穿着羽绒服大衣在屋里边，然后接听我40分钟的一个电话。 你小心哈，咱俩下周就漂流瓶联系了。 这样的话，我觉得你能充分感觉到29度的这个温度有多么温 暖。但你知道，我们家暖气有时候确实是关，但是楼上楼下人都采暖，所以我们家也是特别热， 是吧？ 嗯，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太好，就是其实有一些热能的浪费。 嗯，一是热能浪费，二是你说这外边那么冷，屋里那么热，一冷一热，它容易感冒。 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暖气片，您家暖气片长什么样啊？用过炉子吗？早年间哈，这暖气是不是暖气片也不是不断的更新换代的哈？您都赶上过什么样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唱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 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小不小， 大成小事。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刚刚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内容呢，就是您家的暖气片长什么样哈。 嗯， 我正好放广告的时候，我也是在我们的聊天室，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把美哲的那张这个憨憨的笑的照片发到了聊天室里边。 哎， 您可以在里边爬楼来看。更多的人非常关心一下财迷节目，不是财经节目主持人，你面前的那个发字那小盘能吃吗？ 就是我们点了一甜点哈。 啊， 那个甜点上有两个发，就是像麻将的那个发，但其实 麻将的发 是有麻将片上写发吗？ 麻将哦，你说的是中发白，我想成了麻将花卷， 因为我不会打麻将啊。 哦， 我记得似乎是有这么一个 中发白，有 是吧是吧？但它其实是巧克力片，没问题啊，能把发财吃到肚子里。 两片全让他吃的啊。 那怎么了？ 说起暖气，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啊。 嗯， 说起这个清末明初的老北京，那时候你在干嘛？ 那是我爸妈都还没生出来呢。哎， 冬天到了，一般人的取暖神器不外乎暖炕、围炉，对吧？ 嗯 啊。不过在那个时候，北京城的一些建筑就已经用上现代的暖气了 哟， 特别厉害吧？ 嗯， 这个俄华道盛银行成立于清光绪12年，也就是1886年。 那年您在干嘛呢？ 我跟你一样。 行吧。 都不知道在哪儿呢。啊，由俄法两国共同出资共同管理，并且和当时清朝合股组成。北京的俄华道盛银行啊，位于东郊民巷，是一栋两层的欧式建筑。 嗯， 这个建筑造型独特，更为重要的是它采用了一个低压蒸汽锅炉供暖，用一台小锅炉使整栋办公楼得到供暖。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家采用锅炉供暖的单位。这一年是1886年，距今已经135年了， 这么长的时间。 哎，下回你要是再走进东郊民巷的时候，要是能找着这栋建筑，你就可以知道这是北京最早的一家有暖气的单位。 嗯， 哎， 您别说，我还真是去过东郊民巷， 是吧？ 就是小学来北京旅游的时候， 嗯，去逛了逛哈。 嗯， 另外一个地儿你也去过，我也去过，北京饭店 啊，去过，啊，去过。 北京饭店呢，也是当时北京供暖比较早的大型建筑。1900年的冬天，崇文门内的大街苏州胡同，来自法国的两个年轻人开了个小酒馆，虽然只有3间门脸，生意却非常红火。 到了1901年，他们迁到了东单，正式挂上了北京饭店的招牌。 嗯， 到了1917年，北京饭店再次扩建，向西发展，在旧楼旁边建起了一座7层的法式洋楼，也就是现在那个北京饭店的 B 座。 哦， 在当时哈，北京饭店已经是非常先进了，不仅设有酒吧、舞池、理发室、客房，还有独立的卫生间，屋顶花园，还有舞场、花厅、餐厅，周末的时候有舞会。据说能容纳1000多人， 就是人家的建筑设计特洋气。 哎，你想啊，这100多年了嘛， 嗯， 尤其是饭店安装了锅炉，铺设了暖气管道，使整栋大楼啊供上了暖气。 那可不是吗？ 是吧？ 你想想，齁冷的还怎么办舞会啊？ 这关键的问题在于那个年代不像现在， 嗯 啊，这个据说呢，饭店有20匹马力的电管子，2个水井，附设2个水箱，一冷一热，这样整个大楼都能够用上热水了。 哎。 由于北京饭店具备先进的那个暖气这样的设施，所以据说生意兴隆，价位居高不下。扩建之后的北京饭店被誉为远东唯一豪华酒店， 嗯， 和六国饭店呐、东方饭店呐，这些饭店你都去过吗？ 没有，还有吗？ 有啊， 一看就不怎么出入高档场所。 就是你可能不去南城啊。北京饭店的位置最佳、景观最佳、服务最佳，排名3家饭店之首，成为了中外贵宾来北京下榻的首选。你像民国的时候，重要人物孙中山、宋庆龄啊、冯玉祥、张学良都曾经下榻过北京饭店。 嗯， 此外，英国的大文豪萧伯纳、哲学家罗素、印度诗人泰戈尔也都曾经入住过北京饭店。 哎， 另外像我熟悉的北京协和医院也是当时供暖比较早的医院。 嗯， 100年前协和医院的病房就有暖气了。另外像清华大学也是供暖比较早的高校。由于清华大家知道那个年代都始于西郊。 哎，在西边。 啊，西边。周围人烟稀少，学生们绝大多数都住校，因此清华宿舍比较早供上了暖气。 哎呀，这学生也是好福气哈。 那当然，能考上清华的都是国家栋梁。 嗯 啊，对吧？那么据说当年清华的暖气烧得比北京饭店还热呢，冬天非常舒服。也就是在这时期，东交民巷的各个使馆呢、北洋政府的一些什么机关啊、京师大学堂啊、京师图书馆啊，先后引进和建立了锅炉房，安装上了暖气设备，供上了暖气。 嗯， 所以这些地方早年间有，像我们普通老百姓住平房，那就没见过暖气。 所以那个时候都是用 炉子 来取暖 啊，蜂窝煤、煤球、 嗯， 然后在路边上画井字晒那个煤渣。 但是那个时候是不是大家用炉子取暖就得特别小心，要多开窗通风， 哎，防止煤气中毒。 是 啊，然后北京话叫被煤气熏着了。 嗯， 我就被熏着过一回 啊。这么惊险。 我跟我表姐，我们俩人早上起来互相都觉得头晕， 嗯， 然后就在胡同口哇哇吐，后来知道好像是被煤气熏着了， 有这个中毒的症状。 哎，可能是， 嗯， 啊，后来就觉得还好，比较轻。但是如果真的煤气中毒哈，一定要及时上医院，然后经过高压氧的治疗，这个非常凶险的一件事情。 嗯， 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嗯，您家的暖气啊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有没有照片，然后经早年间的暖气和现在暖气有什么区别等等，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啊。 哎，红果姐发了一张图啊，跟我们晒了一下，就是之前李凯老师提到的蜂窝煤炉子， 啊， 说以前冬天家里都是这样取暖的。 嗯， 看那个炉子上还做了一壶水。 哎， 嗯， 这水还得必须得是开了之后洗阳。 这个应该是带哨的那种。 对对对，我们家现在也用这样的壶。 啊，这种复古壶是吗？ 不是，现在它就是因为它得让就灌壶去嘛。 嗯， 灌个暖壶，听懂吗？ 啊，关个暖壶不就是把那火给关了吗？ 不是，要把这个水，这个壶里边的水倒在一个暖壶里边保温。 那是啊，现在不是 啊，当然现在更高级的水壶就是它带保温的嘛，就是你有个保温的键 啊， 你把它烧开了之后，你它自动调成保温，就一直能保持在多少度。 你那说那是电炉子，我们都是烧火的。 那肯定是 啊， 我说的是热水，就是这个。热水机，也不是热 水机， 也不是饮水机， 还不一样啊， 就是烧水壶， 电热水壶， 电的烧水壶 啊，行， 嗯，带保温功能的， 咱俩这之间好像 这就是代沟， 平行空间是不 是？但 是 这个带哨的暖水壶，我们家小时候也有， 是吗？ 你就听见吹哨了，然后就把那火关了， 这哨要不响了是什么原因啊？ 哨不响了呀，那可能里面一些零件出问题了，或者这水还没烧开呢。 大概率是没烧开啊。如果是没有原来想把那盖拧下来， 是不是堵了？ 啊，没有，那个里边有一个片儿， 嗯， 弯了，就是那个弧度不一致了，不好了。 行吧， 啊，你看我这个有生活经验， 嗯， 是不是 一看就是修过那个哨， 哎， 是吧？ 秀子说，我们家自从入住以来，暖气片每年都是温的，投诉了好多年也没多大起色，今年夏天给换了个大的。原来只有6片，现在换成了10片1米8的， 这下今年就暖和多了。 哎呀，真好哈！看人家也发来了图。 哎，而且人家图片就是1.8米的大高温暖气片，中间能弄一杆，就跟那毛巾杆一样。 哎，是不是还能挂点小东西？ 你挂毛巾嘛？ 对，烤个毛巾呢、啊 哎， 烤个手绢啊，烤个什么袜子之类的。 毛巾和袜子能一块烤吗？ 那肯定不能一块烤啊。我就说人家烤袜子的时候就别烤毛巾了、 哦、 而且就算人想这么烤、 嗯、 你也就管不了人家了、嗯、是不 是？ 是 啊。 刘颖琪说，我们家就是原装铸铁四柱暖气片、 嗯、 这一次采暖因为住在楼中间啊，上下左右甚至第五面有一半都有人家，冬天很少开暖气。 嗯， 这因为这个邻居都供热特别热哈。 哎，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微微的胖胖说，我们家在农村，家里边是没改电，空气能取暖，只要天气冷就会提前打开暖气，不会像集中供暖一样那样刻板，所以供暖时间自由安排，温度自由调节，特别方便。 这也挺好的， 特别棒、啊、 尤其是11月份供暖前如果突然来一寒潮、嗯、您就可以提前开开暖气、 哎、我跟你说，就是过去农村取暖是一个特别特别头疼的事情、 嗯、 啊，要不然早年间是有那种火炕，后来家里边有那种土暖气、 嗯、 虽然也是暖气片，但得靠自己家煤来供，然后呢它保温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房间的、 嗯、 现在楼房都有保温层了，农村盖房有时候也没有，是吧？现在这种比如说煤改电啊，空气能取暖啊，真的特别方便， 能让大家舒服过一冬， 而且也干净卫生。 嗯，那都是时代的进步嘛、 哎、 特梅普说，上周我们家刚换了暖气片，原来啊那个暖气片上有沙眼了、 嗯、 漏了一宿的水、 哦、呦， 所以赶紧换了，赶紧清上， 是 不是？ 是是 是。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暖气片，您家的暖气片长什么样啊，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咱们经常说啊，有一些朋友家里这个冬天的暖气总是热不起来，所以就特别头疼。 嗯、 像白朗园小区在2002年入住之后，这个供暖就由私人企业承包了。然而呢，最近几年采暖季，70%以上的业主家室温都不达标， 哎、 也就是在18度以下。居民朋友投诉不断，业委会、物业、社区党委和居委会也一直都在寻求解决的方案。到了今年4月份呀，和白朗园一路之隔的中西医结合医院因为扩建需要接入市政热力管线，那么业委会、物业和社区就抓住这个机会向热力集团提出申请，希望啊能把这个小区一块儿接进去。但是呢，市政热力进小区的难度还不小。 哟， 难在哪儿呢？跟大家 说 说哈。第一，需要召开小区业主大会，并且得到2/3以上的业主投票同意。同意的业主房产面积要达到整个小区的2/3。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需要全体业主自筹资金缴纳改造费用， 自己花钱， 自己花钱改呀。 嗯。 第三就是时间有点紧，一个环节跟不上，那今年冬天接入就无望了，还要在有限的资金条件下选择合适的施工单位、什么设计单位， 哎、 这都需要提前考虑。 想想就挺头疼、挺费神的一件事情， 挺头疼的。 嗯， 难是难，但是为了白朗园所有居民能够过上暖冬，大家伙儿还是决定携起手来，咱试试吧。4月18号的时候，白朗园组织成立了白朗园市政先锋队，53名志愿者加入，他们积极地出谋献策，利用休息时间担负起了为期21天的投票收款和宣导工作。5月13号的时候，也就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投票的结果是终于公布了。白朗园389位业主，有288位业主投票赞成业主大会的决议， 哎， 远远超过了所需的票数，所以大家还是心非常的齐哈。 不是心齐是关键，是不是关键？最关键的是人家就做了很多工作的那些人，对吧？ 也是非常不容易。 我跟你说，你小区里边，你让大家表示同意，你挨个说挨个劝，这特别头疼的一件事， 就 是 跟居民朋友一一对接嘛，一一做工作。当然咱说这个第一关挺难过的，坚冰已经打破了，但是第二关也不好过。 怎么了？ 交钱呢、 啊这个、 让人掏钱呢、 这个、 您想想让李凯老师掏个钱啊，这是不是有难度吧？ 昨天谁请你吃饭来的？ 忘了。 可以。 有人请我吃饭吗？这个有的业主说啊，家里不冷，我们家不冷，我不参与。有的呢持观望态度、 嗯、 有的呀，不好意思，我们家要卖房了啊，这事儿我不管、 哦、 还有的呢，我们家这房子租出去了、 嗯、 我不住这儿， 我不交钱， 哎，也不交钱、 嗯、 还有的以业委会物业处理历史问题没得到解决为由不缴费、你们那物业太差了，我不参与啊。 哎，遇到这个正经问题的时候，这真是问题特别多，全是碎问题。 那为此社区也是发动了小区的民情专员和志愿者上门耐心解释。民情专员平均每20户设一名，平常啊就专门负责收集民情民意啊，做上门的调查，跟居民都特别的熟悉。在民情专员和志愿者们锲而不舍的努力下，正式缴费启动的第10天，就有2/3的业主完成了缴费，收费的总金额将近300万。此后呢，缴费的居民也是不断在增加。到了5月28号，热力集团接收了业主们的书面报桩申请，正式启动了报桩程序。到了7月17号，白朗园转市政供暖施工单位招标也完成了。这施工方啊也是特给力，全力的赶进度，在街道和社区多方的协调下，终于在11月份是如期交付。 哎， 那么接入到市政热力管网之后，小区的平均室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多少度？ 原来不是说吗，还不到18度呢。 啊，现在翻一倍。 现在能升到25度，那一倍倒不至于啊。但是25度其实已经是体感非常舒适的一个温度了。大家伙啊终于体验到暖气片烫手的感觉了。 哎， 居民们也是特别开心。与此同时呢，小区的供暖费从每平方米30块钱也降低到了24块钱。 哎，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市政热力管网它集中， 我们家怎么还是30，就是我那个就是集中供暖那个啊。 要不您打个客服电话 问 问吧。 问 问这还是问问吧。 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哈，这个确实是一件好事儿。其实有这样的好的结果，就是您家的温度上来了，您的这个供暖费便宜了，然后至少往这今后不会再动手了。 哎， 都是背后有好多人付出了琐碎而艰辛的工作，对吧？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小区哈，这个人心不齐，然后呢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就不会有一个特别好，就是大家还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或者说是一个大家能够找到一个趋同的共同的一个利益，对吧？一起来努力，这样的小区才会更好一些。是吧？ 大家在里面居住的舒适度也会直线上升嘛。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暖气片。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今天我们来聊聊您这个家里边暖气片是什么样，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看到6004这位朋友说，我们家暖气倒是不少，但是每年温度都不太高。 哎呦， 16度、17度、18度，就是将将吧，可能还不太够这个达标的温度哈。昨天上午在家里待着还有点冻脚，不知道您家这是不是集中供热哈。您最好能打这个电话咨询 咨 询， 咨询一下哈。5761说，记得小的时候啊，老去同学家去吃炉边旁边的馒头片和包子，烤的可好吃了，至今都忘不掉的美味，从此爱上了烤白薯了。 这应该是儿时的回忆哈。 那馒头切片，然后包括什么窝头切片， 抹上臭豆腐， 臭豆腐 在那个炉子上一烤，满屋飘香。李凯老师经常在 不是那臭豆腐是烤完了之后抹，没有抹完了之后烤的，知道吗？ 您家不是都这样吗？ 谁个二里 还天天建议女主持人也在家抹 臭豆腐？我建议你抹完了臭豆腐放暖气片上啊，最好是那尤其那种铸铁的暖气片，知道吧？淋点那个王致和那种绿方的汤，可好闻了。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 好吧。 爱的旋律说，我们家的暖气是10片的。 哦， 刚开始的时候暖气很冰凉，不暖和，也给市政供暖这个市供暖公司打过电话，慢慢的暖气就好些了，现在特暖和。 挺好。 就是打电话反映之后，人家能上门修， 是 修完了之后能有改变，这就是最好的。 哎，然后呢，像1527说，几年前把家里边铸铁的暖气片改成了乳白色的竖式暖气，用2年之后啊，觉得暖气片啊还是横着放好，尤其是放在窗户底下还是比较合理的。今年秋天又把家里边的暖气片全都改成横式的了，家里边温度24度，很舒适。 哎，也是比较适宜哈。 尤其过去那种老房啊，就在那个窗台底下，它会凹进去一块，特别适合放暖气。 就是专门那个窗台往里就做出来一块， 哎， 你藏一个暖气进去 也不太影响。 是是是， 还能打点东西。 打什么呀？ 就搭点东西嘛， 啊，搭点东西是吧，行行行， 搭个毛巾呢，搭个袜子呢是吧。大李、小李和老李说，说我们家啊是集中供暖装修的时候选的暖气，是那种传统的挂墙式暖气，我觉得也挺好的。昨天我也看了一下我们家的室温，能达到25度，屋里头挺舒适，总体来说比较满意。 哎，反正啊现在的暖气今年还真是好多了啊，就是往年可能会听到比如说暖气不热的情况，今年好像听到的这种报道啊投诉啊少很多。 哎， 是吧， 我觉得这真是越来越好了哈，说明长英默默说，我的职业就是负责暖通工程， 你看你看， 每天都得考虑一下节能环保减排，觉得呀，现在有时候资源浪费太多了。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嘛，有一些那个住户家里头其实暖气是过热哈，咱人待的也不太舒服，其实也是浪费了热能的资源嘛。 刘永琪也说，我们家是原装铸铁的四柱暖气片，这你没说吧？ 哎，刚才说过了， 说过了啊，也行，就是旁边人家都有暖气热，他们家就很少开暖气，蹭了。 这是对，说老说大实话， 不是什么叫大实话，就蹭一下都蹭一下呗，是吧？ 反正这样也行哈，大家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操作一下。9290说，说其实我们家也是用老暖气片，我觉得特别结实耐用，虽然样子不太好看，但是也一直没换。其实喜欢那种老暖气片的朋友也不在少数，我看刚才有好多朋友说家里还是铸铁的那种，用的也挺好。 当然了，孙东林也发了一张照片，说卫生间的暖气，我一看是那种红色的，而且卫生间的暖气啊有好多能够挂毛巾，因为卫生间里边你洗脸的时候毛巾还是非常常见的，对吧，你用吗？ 我们家有毛巾，但是我的毛巾一般用来擦脚，擦脸的话 同一块是吧，明白啊，行行，明白了明白了，行，今天就这样了。 我这次吧，那个我擦脸啊，专门有那种女生用的擦脸巾。 哦，我以为擦脚和擦脸是一块儿呢。 你就是这样吧，一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了。 就是这种卫生间的，它能够放一块毛巾， 那、 啊、 可以。 然后呢，搁在暖气片上也特别方便。 哎， 还有那种小竹篓似的，你见过吧？ 小竹篓似的暖气片吗？ 暖气片似的， 这倒没见过。 能放点东西的，也挺方便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家的暖气片长什么样，另外呢，来聊聊暖气您怎么升级换代的，一步一步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这个公众号还可以回复"入群"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方向，哦嘿，时光陪同理想一路成长，梦是希望前行的力量，哦嘿，妈妈，你的笑容如此安详，我想再让你为我忧伤，哦嘿，远方，多少次憧憬着你的模样，所以不怕雷锋与压迫脊梁，我伫立万丈高楼之巅，爱是信仰出发的地方，永远不会遗忘来时的路，是那样曲折那么漫长，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感谢。 笑容如此安详，我想不再让你为我忧伤。哦嘿，远方，多少次憧憬着你的模样，所以不怕被风雨压迫脊梁。我伫立万丈高楼之巅，爱是信仰出发的地方，永远不会遗忘来时的路是那样曲折那么漫长。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感谢。我伫立万丈高楼之巅，爱是信仰出发的地方，永远不会遗忘最初的心是那样纯洁那么激昂。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感谢。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家的暖气片长什么样。经历了几代不同的换代，是吧？暖气从炉子变成了暖气片，然后原来最早的铸铁到现在的，有什么样的经历和故事，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可可爱团团子说，来了来了，小的时候家里边奶奶家的暖气就是银色那种，然后冬天吃完橘子就把橘子皮放在暖气片上， 因为比较清香一些， 烤成干泡水喝。 我妈确实也爱把橘子皮放到那个暖气上，但从来都没有泡干以后，就是烤干之后泡水 啊。 我妈只是说觉得那个味儿好闻， 好闻， 纯当那个天然熏香用。 哎，我小的时候好像也想想了，也扔过那个橘子，这暖橘子皮，都干的，都那一掰就掉渣儿那种。 对对对，那后来泡水喝了吗？ 不记得了， 也没有吧，估计。反正我妈就是觉得没味儿了之后吧就扔了。 哎呀，小的时候呢觉得暖气最大的作用就是烤袜子，头天晚上洗了之后第二天早上起穿上 暖 暖 和 和的、 哎、特别好哈。刘永琪也说了，原来暖气片上啊要搭块湿毛巾来增加屋里的湿度，咱北方太干燥了，现在家里养鱼养花来保证房间里的湿度，而且呢还有那种加热棒加热垫也能提高房间的温度。 哎，加热棒这个事儿吧， 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安全隐患，是吗？ 那你分怎么说？ 还是那个养鱼，人家说是养鱼的加热棒，还是在屋里放加热棒？ 当然是养鱼缸里边放加热棒，那是给热带鱼准备的。谢谢你。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在反映是不是人家放什么加热棒、加热垫？加热垫是养鱼的加热垫吗？ 没有，没见过。但是我加热棒养鱼，鱼缸里边加热棒我见过。 我倒知道现在有那种加热坐垫。哎， 原来是这样。我们曾经在节目里边说过一期养鱼的问题。养鱼缸里边放一些加热棒，比如说美哲他们家加热棒，如果要是坏了的话。你觉得鱼会怎么样？ 喝鱼汤呗。 真残忍。 不是，话糙理不糙。 哎，就是， 所以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个。 它有的时候它应该是跟那个冰箱似的，加热一会儿停一会儿，它靠温度来控制的。 对对对对，所以养热带鱼确实也不太容易呢。 哎，是是挺难的。 哎， 亚成我们同事说，卫生间的暖气片非常的实用，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就是那种就是专门有一些凸出来的， 跟我们家几乎一模一样，就这卫生间的暖气片。 你们家不是地暖吗？ 就但我们卫生间里是有一个小暖气片的 啊， 就是卫生间里啊，有一个白色的，就像这样的 暖气片 是吧？嗯，但是屋里都是地暖。 那卫生间为什么没有地暖呢？ 不知道呀。 那不是洗澡的时候脚踩地很舒服的呀？ 地上也暖， 也暖啊，就是额外的。 墙上额外有 一 个，就是小暖气片， 就是为了让你挂毛巾的。 对，挂个毛巾。 结果你就擦脚的毛巾放上面了。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呗，不是刚才说的吗？ 但是没味儿，不是我。 想多了，你想的真多。 我觉得你这个可能会对，来说 来来来说别的事儿吧。我可真没这么想，太可爱了你。家住丰台南路116号四号院的孟大爷，每次打开家门想出去遛弯，第一眼看到的都是走廊墙壁上密密麻麻的小广告。每次呢，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一开始，孟大爷还找物业反映过。 孟爷爷、孟奶奶、 孟大爷。 孟爷爷，你看孟奶奶，啊， 我 说 的 孟 大爷，你的脑子里边都在想什么？ 哎呀，对不起啊，朋友们，我是，来，你继续说。 这个后来找物业吧，物业反映了半天也没什么用，没什么改善，算了，后来也就算了，啊，作罢了。孟大爷所在的楼层啊，总共这一层就两户人家， 嗯， 除了两户人家的户门比较干净之外，旁边的楼道墙啊，楼道中间的电表箱的大门上啊，全都是各式各样的小广告，尤其是那个电表箱的大门，几乎每一块面积上都被小广告利用上了，有的广告甚至我跟你说 啊， 一层糊一层， 嗯， 一层盖一层， 哎呀， 啊，上一个戳还没盖看清楚呢，后边那戳砰就拍上去了， 嗯， 在另外的楼层情况也大同小异。有的楼道墙面能看出重新粉刷的痕迹，原先的小广告颜色啊变淡了很多，但是还有新的小广告，哎呦，又印了上来啊，这个前赴后继的。 嗯， 而电表箱上因为难以粉刷，只能任由小广告不断的侵占，有些印上去的小广告甚至出现了那红色印油的往下边滴的那种情况，远远看就跟那个，咱就不说哪牌子的饮料了，你知道吧？ 哦， 就那个一条条血印， 哦，就看着特像， 特别像，颇为瘆人。 嗯 啊，就跟谁挠了一下。这些小广告所提供的服务当中，数量最多的是通下水道 啊， 其次呢是 开锁， 开锁，维修空调， 嗯， 宜居家佛是吧？还有少量小广告提供开锁服务，应该是家福是吧？ 嗯，家福，空调家福 啊，对，我不能说成家福，我小的时候老念白字儿， 我 就没改过来。 我们小的时候还要给牙家福， 现在也小孩 咬酸酸的， 啊， 让你一咬，然后他那个机器还在那放歌， 对对对， 然后大家的哈喇子就哗哗往地上流， 哗哗往地下流， 因为那时候都是小学， 你脸够大， 我说大家的，没说我的。 反正那个东西确实挺好的，那个就防蛀牙。 嗯， 现在更大一点还有窝沟封闭。关于这两项的这个牙齿保健内容，欢迎您收听健康北京。 行吧行吧， 啊， 下午2:12。 行行行，反正这个小广告提供的这些服务上来看，孟爷说他们家其实用不着这些服务，就是什么通下水道啊，维修空调啊， 嗯， 即使要用也会直接向物业啊或者产品厂家求助。四号楼的小广告大部分都是用那种油印的方式印上去的，少部分用不干胶粘的那种贴纸。那么这些印章和贴纸从哪儿来的呢？ 就是助纣为虐。 哎，记者走访了多个图文印刷店，店家都表示啊，我们不提供这种服务啊，不提供刻章和张贴的服务，说现在做这种活的太少。但是呢，你可以去网上看看， 嗯， 线下很难找，网上那是另外一番景象。在某网购平台，小广告居然并不是屏蔽词。就是你知道有些词它是不能搜索出来的， 嗯， 但是小广告能搜索出来 啊。 输入小广告三个字之后啊，页面上出现多个可以做墙体广告印章的店家，有的甚至把小区楼道特意标注出来。除了印章，还有的一些店铺售卖的是不干胶的小广告贴纸，这些贴纸的文字内容都可以定制，一般是500张起卖， 量还挺大。 对于有了印章和贴纸去现场贴小广告的人，又是谁来找的呢？ 嗯， 怎么找呢？经过多方的查找，记者终于在一家平台找到了可以代贴小广告的公司。这些公司往往都会把自己归类为快递、媒体互动等类别来用作掩护，但是实际上啊，公司都能提供小广告的代贴服务。还有的公司明显已经不是第一次接这活了。得知记者要张贴小广告，客服反复问道，要贴楼道里边有没有监控啊？ 哟呵， 哎，如果物业管的话，监控是能看见，看见就没收了，所以有监控的我们不去， 嗯， 除了单独派单去印刷张贴小广告，有的公司甚至提供一条龙服务，从一开始的小广告制作都能包揽，记者只需要告诉小广告的样式啊，贴的地点就行， 只不过价格会贵一些。 所以你说这个小广告从印制到张贴已经形成了一条灰色的产业链了， 哎，就是这源头到底在哪儿？因为我们一直说小广告跟牛皮癣似的，是吧，这个 城市的牛皮癣， 哎，刚才不是咱说孟大爷他们家那一层一层呼一层，是吧，能不能够有从源头上把这些事儿给管了， 嗯， 对吧，您老不找着那个贴的吧，他一天你逮着他之后 就跟打游击似的， 对，啊， 今天管管揪住两个人， 哎， 明天管管揪住两个人，后天一不管发现楼道里又都 是， 哦，是 吧，原来大马路上也有，地面上， 嗯， 现在电线杆子上，这两年好多了， 嗯， 包括公交车站那个站牌上也有，这两年城市的牛皮癣越来越少了，但是楼道里边这个还是老有看见的， 嗯， 能不能 也希望能够好好治理一下， 对吧， 抓住能够严惩一下， 对吧，网上不能是法外之地， 嗯， 另外这些张贴公司是不是应该严打一些，那些电话号码是不是能够给做一些技术处理，对不对，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家的暖气怎么样啊， 你要说很多南方的朋友哈，确实没有享受过集中供暖的那种乐趣， 哎， 等你长大说了今天这个话题呀，我是没有感受到过暖气片的温暖， 嗯， 北方有暖气片冬天就不冷了，我真心替你们北方的朋友感到高兴， 哎， 我们家住南方，南方没有北方那样的暖气片， 嗯， 那冬天遇到很冷的天气怎么办呢，只能用取暖器或者是开空调取暖， 嗯， 哎呀，冬天我特别喜欢晒太阳，身体晒得暖暖的， 嗯， 真幸福， 哎， 这就是冬天南方都魔法攻击， 这冬天据说有些城市户外比室内要暖和， 嗯，这还不如多出去溜达溜达 呢，溜达白天 回到屋里反而阴冷， 对， 但是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南方城市已经试点说全市要集中供暖， 啊， 那天我看了一下新闻是徐州还是 什么，是吗，他还有一些徐州的，当然他算长江以北， 嗯， 是不是， 对的，比较 靠 北 一点， 南方靠北的地区， 当然有些南方的楼盘我听人家说是有那种自采暖，就是人家给你铺设好地暖， 嗯， 然后给你安装好壁挂炉，你要是想觉得家里边觉得冷你可以烧，反正你自己承担这个费用嘛， 那也挺好的， 那也挺好，是吧， 嗯， 择日不如撞日，说过去家里边老人这个除了老式暖气片对付冷的时候，还有两种电暖气，有液体油的，外壳是那种厚铁板的，还有像热得快那样的外边带有这个铝散热器的电暖气，哎呀，可谓是暖气片的大汇聚了， 嗯， 据我所知暖气片还有那种铝的和铜的呢， 啊，除了铸铁的还有别的材质哈， 哦，这个铜的我没见过，就是我们家原来有一个电暖气，后来我在二手商店给它卖了， 嗯，转出去了 啊， 哎，会过日子。 不，当时买是因为家里边刚生小孩，怕他冬天洗澡的时候卫生间冷， 考虑的就多一点， 哎，你开个浴霸晃怕晃他眼， 嗯， 那个暖气不是不发光吗， 哦，这个暖养娃不容易是吧， 啊，就各种各样的问题， 哎， 嗯， 田哥说了我们家的暖气片啊是原来老式铸铁的，特别好用，用了将近20年，新暖气片呢刚换了几个月， 嗯， 我们小区的供暖水源也是由这个地热井来提供的，平常家中的热水也都用这个地热水，每年啊都是在11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供暖， 嗯，挺好哈， 嗯， 然后五家手制是吧，糖炉子，那个 糖炉子， 哎，那时候是个职业。 糖炉子， 这你不知道吧？ 糖是一个动词，是吧？ 哎，就是炉糖炉，这个炉子铁皮，你这个你可能想不出来，那个炉子里边不是烧蜂窝煤吗？ 哎，刚才红果姐不是发了一张图吗？ 啊， 就底下是一个有点类似，就是圆柱体的这 么一个炉子，啊，对 对，炉子 中间， 嗯， 你得给它躺好了。然后烧蜂窝煤的时候，好像这个确实是个手艺活， 这应该也是时代的回忆， 哎。然后包括刷烟筒。啊，那时候胡同一井， 嗯， 然后那个煤泥块啊，然后地那个就是煤泥块是它因为是燃烧会不充分， 嗯， 而且都是说白了都是那些下脚料，然后弄成小铁方，跟麻将块一样 啊， 不是吃那个麻将糖那个花卷， 是 就那个你说那中发白， 啊， 你昨天吃那发财那个， 嗯， 啊，那也差不多， 一个个小 块 儿是吧？ 哎，晒干了就直接能烧了。 嗯，哎，7498说供暖之后，现在屋里的这个温度和湿度都得监测一下。 嗯， 我觉得温度计、湿度计是暖气片的好搭档。 哎， 监测一下， 太 干 了也不好， 真的不行， 嗯。 这个睡觉前得在床头放杯水。这有的时候半夜会被干醒， 你家里边没加湿器吗？ 有加湿器， 哦， 但是呢这个有一些慢性疾病， 哦， 慢性咽炎， 嗯， 那确实到了冬天嘛，有时候晚上有点不舒服就得多喝水， 哎，那个你弄个雾化自己在家里边吸吸， 怎么雾化？ 就是氯化钠那种有小孩的那种 盐水，生理盐水、 啊、对对对，也可以试试。 嗯，那人家那个什么洗鼻器跟这个 那是另外一回事 哦，好吧、 啊、你多听我健康北京吧、 啊、多听多听。 哎呀，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暖气片，您家暖气片什么样，屋里边冷吗？卫生间啊，厨房啊，有没有特别的一些暖气片，包括早年间的炉子您用过没用过，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伦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最近呢，石景山区古城小街上一家煎饼摊的善举温暖了很多人。遇到困难，你可以来小店来一份单人套餐，吃完直接走，不用付钱，不用客气。 嗯、哎，这个 咱们之前也见过 类似这样的，有些店铺都是在冬天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 提供这样的服务哈、嗯，特别暖人心。记者去查看了一番，顺着古城小街南口往北走不到100米，有一家不起眼的煎饼摊位。这个店铺呢，只有2-3平方米，灰白的墙面上贴着刚才咱说的免单告示。如果你在北京没有收入，遇到困难，你可以来小店告诉我，来一份单人套餐，然后拿着煎饼直接走就行了，不必付钱，不必客气。以后啊，您有了能力，记得也要帮助一下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在这个落款处写着贴山西香粉煎饼摊儿。昨天上午10点多啊，已经过了早饭点儿，这个小店里仍然不断有顾客光顾。除了煎饼之外，这个小店其实业务还挺丰富的，人还卖手抓饼啊、烤冷面等等小吃， 哎，什么都做。 哎，提到推出单人套餐的原因，这个老板娘就说了，我丈夫10几岁的时候一个人出去闯荡，最困难的时候连吃顿饭的钱都没有、 哎、 现在啊，我们的日子好过了，有了自己的小店，也特别希望能够帮帮那些遇到困难的人，哪怕给他们吃一顿热乎饭呢。爱心套餐没有固定的搭配，手边正做着什么就最快的做一份。当记者询问老板娘的姓名的时候，她却连连推辞，哎呀，叫啥不重要，人家需要，我们能帮就帮一把。附近的居民说，这家煎饼摊今年5月份开业没多久，就贴上了这份暖心的告示。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点单人套餐的人呐、其实并不多，一只手就能数过来。告示贴出后不久，一位穿的有一些破旧的男士在这个周边徘徊了好久，终于鼓起勇气折了回来，您给我来份单人套餐吧。这个男子小声地说道，我最近啊工作丢了，没地方住，也没地方吃饭，身上也没钱了。老板娘二话不说，当即把刚刚做好的煎饼递给他，握着热腾腾的吃食，这个男子的手都在颤抖。我以后有了钱，我一定还过来。也有一位这个拾荒的老人呢，看着告示，要不就是问问多少钱，就扭头走了。店主夫妇看老人不容易，也会主动做一些吃的送给老人。要说店家的善心，也在温暖着好心的路人。有一天呢，有一位中年女士看到告示，说自己要捐一份儿。老板娘是一再推辞，但这位路人就扫了付款码，转了10块钱就走了。这样一种朴实的行动，也是用感动二字形容毫不为过。路人的反馈啊，也是给了他力量。这个老板娘也相信他的小小善举串联起来，足以汇成温暖的海洋。 是，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年都有这样的这种事例，是吧？什么单人套餐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爱心套餐，套餐 A， 套餐 A， 套餐 A 啊，就是不在那名字上都刻意回避了这样有爱心啊这样的字眼、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城市，这座北京这座城市这么大，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好心人，然后呢，照顾彼此的情绪，照顾彼此之间那种关切，真心的付出爱心，真的特别让我们就觉得感动。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 哎， 也让这种温暖在这个城市当中传递。 是。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暖气片。絮叨说，来暖气之后家里边干的受不了，一口气又买了5个加湿器， 5个加湿器， 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哎呦，那是不是我们家是加湿器还是不够啊？ 人家肯定5间房嘛，一个屋子里边搁一个嘛、 居住条件不错、 五室一厅 你替人家说的， 不是我猜的嘛、 那也行吧， 是吧？ 或者是我想想啊， 30一厅一卫。 30一厅一卫 啊， 然后呢？ 3个室，一个厅一卫，就是5个加湿器。 卫生间里边放一加湿器， 确实不合适啊。那就40一厅，咱猜这个没意义是吗、 啊？反正我猜的嘛。 主要人家住的舒服就行， 干 冬天 确实 是 容易干啊。 3090说，我们家的暖气除了卫生间啊，都是时尚款。其他几个都是铸铁的，因为装修的时候都给它包上了，这种包式装修现在觉得也不太可取，有点影响取暖，但当时风靡一时。 哎， 我们家小时候装修也是，后来那个我爸把一些暖气就给包上了，那个包暖气呢都用那个木材， 木头， 但中间会有镂空的那种装饰， 对，散热嘛， 对对对 啊，然后那个包暖气的暖气片，包暖气管，然后做个书架， 哎， 这是很多人家都这么干过。 我觉得回头可以让大家聊聊这个装修风格，是吧？ 啊，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那种装修的嗜好。 对对对，说到装修，我看到刚才是水蓝细沙直接拍来了一张照片，这是估计家里边装修呢，一看门呐、都空着呢，这地板刚铺上，暖气、暖气片已经装好了。 哎，挺好啊，我也挺喜欢您家这个木地板的颜色，感觉也挺百搭的，应该就是装修出来风格比较年轻一些。 真会聊天。 实话实说。 哎呦， 3799说，我们家换成那种竖的新型暖气片，感觉温度就不太达标了，屋里现在看看只有14-15度、 哦、 您这是不是也赶紧打电话 反映一下啊，不知道是您家暖气片的问题 还是 都是这样的， 还是其他邻居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哎、是，水蓝细沙说，小区集中供暖，小区目前呢已经有2栋楼的主暖气管锈蚀漏水了，家里最冷的时候刚达标18度，现在窗户改成3层玻璃，暖气片换成了1.8米的某牌子的暖气片，最冷的时候在家里边穿毛衣啊。穿拖鞋，小区原业委会辞职了，现在准备成立新的业委会。哎呀，那个阻力大呀，确实有的时候确实 协调各方确实不太容易哈。希望能够多解决一些大家遇到的问题吧。 暖气收费跟我们家一样，每平米30。 刚才也有朋友解释了，说这个收费30块钱和24块钱有什么区别？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对不对，大家可以再去查证一下，是不是天然气是30？然后那个集中供热是24， 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最好可以找相关的收费标准去看一下。 因为我们家自采暖，那个收暖气费的好像是30，但是具体是为什么有什么区别不知道。 哎，黎黎说，我们家暖气片就是最老的样子，甭看它长得不好看，但暖和呀，而且我觉得也结实耐用。 确实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来聊聊有关暖气片的这个事儿哈。包括刚才我看到红果发来了一张照片，就是那煤炉子上面烤馒头。 哎，很多朋友都是当年的回忆。 馒头一定是烤这种焦黄，你能看得出来吗？上面有点焦黄。但是呢，你掰开的烤可能烤得更透，因为这样的时候外边糊了，里边没热呢。 这都是当时大家的一些做法哈。 是，特别香。 哎，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弯弯绕说，炉子啊，当时都是用烧蜂窝煤的，有炉瓦。 两块。 半瓦是什么意思？ 就是里边的 瓦 是那种半圆的嘛。 哦，半圆的是吧？说煤铺可以买炉瓦，买煤，买炭，在日杂店呢也可以买烟筒。拐脖，拐脖又是什么呀？ 就是 那烟筒可以拐一个脖， 那必须要拐个弯嘛，直角 出屋去是吧？ 不是，你不能直来直去啊，直来直去不是就灌风，一灌风就煤气中毒了嘛。你懂吗？不太懂， 就 不明觉厉。 对对对，但是我大概能想象一下。那个 烟筒啊，不能直着冲到窗户外边。如果刮风正好倒灌去来，你家里边会煤气中毒的。一定要做风斗。然后有一些拐弯的地方，而且你肯定是要拐弯的，你从那个烟囱，它一般情况下是冲上开始上去嘛。上去之后，你们家不能从房顶冒烟囱吧？你得从窗户那儿出烟囱口吧？所以要拐个弯。 所以怎么也得拐这个弯哈。 对对对，风斗。 风斗 啊，就是防风的那个。刚才我说怕屋里灌风。 哎呀，那个时候还真是， 那可不是嘛， 取暖要比现在麻烦多了。 哎，那个时候都是手艺活。 然 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安全说，我已经把暖气关了24小时了啊，室内温度27度，等降温了再开吧，温暖的幸福。 哎呀，真是听着有点凡尔赛啊、哎！但是其实屋里太热，确实也受罪。 对，这个以后能不能就是，当然了，不可能全部小区都推进，有些能不能靠热量来收费？就是比如刚才说一平米30。 对吧？你要是收27度和17度，17度不合格。比如说21度和27度， 嗯， 能不能靠这个热的温度来收费？ 就阶梯式的收费哈。 哎，就是我们家温度可能不需要那么多，我能少交点钱 啊。我们家要是比如说有小宝贝儿，想屋里多 暖 和 点， 就多交点钱， 哎， 是看看是不是以后有这种可 能 性， 以后 能 不能成这样是吧？ 哎，不吃草的牛说，取暖呀，我经历过平房炉子，50年代铸铁的，80年代就用铝铁合金，90年代德国进口的啊，2000年以后就用地采暖了，这几种形式我都经历过，感觉炉子功能多，烧水、热饭、烤白薯都行，当然还能烤鞋。 哎， 最经济和方便的呢，就是现在的地采暖， 嗯， 可以按照房间取暖，也可以自己控制温度和取暖时间。 哎，真好。烤鞋、鞋垫、棉窝，您懂什么叫棉窝吗？ 棉窝是不是就棉鞋呀？ 哎，在北京过去那种黑色的， 哦， 啊，上面那种跟那条绒裤子是那种面，冬天穿那个，既保暖又能够下雪结冰或滑冰， 因为那鞋底儿特滑， 塑料啊，特别滑， 那可得小心是吧？ 孩子嘛，开心就好啊。君子好逑说，这是我们家暖气，拍了一张照片，家里边暖气片也是那种竖的哈，立棍的，而且周边放了好多的绿植，特别的漂亮。 哎，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根据我们刚才跟大家聊的这个新闻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像远航1966就说了，说那些发小广告的，你们看看人家。就说那个煎饼摊的老板娘啊，说一个小小的煎饼摊就温暖了这些冬季的困难人，都是小本生意，你说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哎，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对于牛皮癣说，能不能把里边的电话号码就给他直接停机了？这样的话也能够稍微的消停会儿，是不是？ 哎，这都是一些解决的办法。 哎， 像李李也说了，自采暖我觉得也可行，集体供热啊，就不能这个自家热就关阀门，要么你就得影响楼上楼下，楼上楼下的住户。 但是现在有一些小区，它呢这个每户都有独立的节门啊，独立的这种控制，就是你要不交暖气费，其实按说人家是直接能够给你关上的哈。 哎， 啊，但是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能够不影响别人家，对吧？商量着。 哎，安全也说了，说感觉今年冬天特别的湿润哈，我们家还是挺这个不太干燥， 哎，不太干燥， 就是一直挺湿润 的。哎呀，反正这两天刚才不是说天气预报来了吗？连续打击哈，下周开始就降温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家里边的暖气片都能够温暖。与此同时，天干物燥的时候，您得适当的啊，比如有加湿器呢，弄个加湿器；没加湿器的时候，家里边弄个毛巾搁暖气片上，也是一挺 也行老办法。 哎， 或者像我妈经常接一盆水 啊， 放暖气片旁边， 那管用吗？ 不知道，反正就是习惯呗。 那我觉得毛巾 可能，我觉得效果不是特 好，不是特别好。弄个湿毛巾， 加湿器肯定效果 是吧？ 人家专业的嘛。 哎，加湿器反正现在也不贵，您可以尝试一下。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成小事，您听好了。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歌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 未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